1992年，郑钧到北京办理出国签证，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被朋友推荐到了红星音乐社。红星音乐社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出了郑钧的音乐潜质，并鼓励他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同时，红星音乐社所表现出的对音乐人才的诚意、高品质的制作水准，也吸引了这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而就这样，郑钧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投入了音乐的怀抱。讲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首郑钧创作并演唱的《极乐世界》。 当你开始哭泣，你可听见我的叹息，我知道你失去的远比我曾给你的多，你想要的海誓山盟我没有资格说，我只想在陪伴着你，给你些欢乐。来呀来呀，给你看看我的内心世界，我要带你进入极乐世界，谁也不必再害怕，没人能够伤害他，随着你的欢喜融化，把痛苦忘掉吧。 听到的就是郑钧演唱的《极乐世界》，这首歌曲出自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赤裸裸》，而这张专辑也是郑钧签约一年之后发行的，应该说速度非常的快，而专辑发行之后就突破了100万张的发行量，同样非常的快。从此郑钧用音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就是郑钧在为了出国的那两年当中创作的，比方像《灰姑娘》这首歌曲其实是郑钧写给他的前妻的。两个人在1987年相识，都是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帅气而有才华的郑钧很快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从郑钧为爱人写的歌曲《灰姑娘》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女孩爱得很深。无论现在是什么情况，至少那个时候的郑钧用这首歌曲表达出了他的深深的爱意。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郑钧的这首经典的《灰姑娘》吧。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回 娘。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继续聊一聊郑钧。话说在2003年，郑钧推出了多年前录制的翻唱专辑，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对于这张专辑，郑钧曾解释说到，这张专辑是好几年前录好的，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发行而已。做这张专辑的初衷是想把那些小的时候影响了他的歌曲重新的演绎一遍。这些歌曲本身的词曲都非常的棒，他希望把它们重新的改编推荐给大家听，当然了，是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而且要符合时代感。这张专辑当中，郑钧赋予了这些老歌很多的新意，像《阿什玛》这首歌曲就由郑钧自己来编曲，使这首歌的旋律融入了郑钧一贯的流畅而优美的曲风。下面呢，再来听这首郑钧重新演绎过的歌曲《阿什玛》。 马铃儿响来，有一女儿唱，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郑钧演唱的歌曲啊，是吗？除了这首歌曲呢，郑钧在这张专辑当中还翻唱了歌曲叫《爱情酿的酒》。这首歌的原唱是台湾省非常著名的红蚂蚁乐队。也许各位听到这个名字感觉有点陌生，什么红蚂蚁啊，没有听说过。但是当年他们可是在港台流行乐坛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罗大佑一样。《爱情酿的酒》曾经被翻唱过许多次，这次因为有了著名音乐人李延亮偏重于摇滚风格的编曲，可以说这版的《爱情酿的酒》和以往的大不相同。下面呢，再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是被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郑钧翻唱的《爱情酿的酒》。那郑钧演唱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也经常的参加一些演出。在200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场在拉萨举办的演唱会。郑钧唱响回到拉萨的时候，台下是掌声雷动啊！演唱的时候，他发挥自如，将回到拉萨演绎的淋漓尽致，博得了满堂彩。在弯腰挤出歌尾最强音的那个刹那，郑钧的身体缓缓下垂，脸色惨白，最后单膝跪在了台上。等到他蹒跚地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呢，浑身是都被大汗湿透了。那工作人员连忙将氧气管递给了他。在来之前，郑钧曾经表示说，在高原上不能唱音调太高的歌曲，否则高原反应一定会造成大脑暂时缺氧，严重者将会昏倒或者是昏迷。但是他还说，别人可以选择声调缓和一些的歌曲，但是他不行，到拉萨必须唱《回到拉萨》，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听郑钧演唱的这首《回到拉萨》。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郑钧演唱的《回到拉萨》。除了唱歌呢，郑钧还有其他的个人爱好。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小狗，小的时候呢，他有一位同学的爷爷是警犬队的，负责养警犬。在警犬生了小狗之后呢，送了郑钧一只。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没有人养，郑钧只养了三天就又送了回去。所以郑钧工作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养狗。除了养狗之外呢，郑钧对漫画也同样非常的喜爱。在2009年，郑钧推出了自己创作的漫画作品，叫做《摇滚藏獒》。你看，把音乐、把养狗以及把漫画三者结合在一起。现如今，郑钧专门成立了一个动漫工作室，将来可能除了音乐之外，他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动漫行业上。也许有一天人们提到郑钧的时候，就会说他是著名的歌手和著名的漫画家了。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再来听郑钧演唱的《路漫漫》。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字都有一颗心，当心和心靠近，城市的脉搏更强劲。人人家人人变成了众人，